让我失去了自己的本能，无望地在一个混沌的世界彷徨。这个幽灵就是紫玉，紫玉想把它撕成了碎片，但手一阵哆嗦，信从他手里落了下去，飘到了只剩下五味杂陈。陶三让他拉着汤爷和陆小霞直接回家，车停在了胡同口，陆小霞扶着汤爷下